他好像看见了一双洞察世事的老人的眼正在与自己对望。过了很久，他才说，如果那一年你一生都忘不了，那一年就是一辈子。如果你一眼就深爱上一个人，那一眼也是一辈子。徐志一没有回应，他觉得今天的沈四很不同。他也抬头陪着沈四一起静静地看向夜空。很久很久以后，他听见沈四在说，400万，你不是说过想要报答我吗？现在机会来了，帮我做件事儿。电视台华丽的舞台上一片黑暗，这黑暗庞大绵密，像夜一样的深沉，几乎漫无边际。台下隐在暗处的观众们屏息凝视，全神贯注地痴痴望着那黑暗中的发光体。从空中投下的聚光灯小小一圈，正好将沈四照在其中。这是他的小型演唱会。在瘟疫蔓延的今时今日，所有的公演都取消了，电视节目反倒显出一种新的气象。毕竟人们只能守在电视机前看看直播节目，过过干瘾。这家电视台以天价邀请沈四举办了他绑架后3年以来第一场演唱会，不插电个人小型演唱会。虽然来参加节目直播的粉丝经过严格体检被压缩到只有100人，但是隔着屏幕观看直播的观众却不计其数。这次演唱会对于沈四来说非常非常特别，他已经3年没有在第二个人面前真正开声唱过，他有点紧张。他坐在黑暗中，尽管什么也看不见，却还是能分辨出台下观众已经极力克制，却仍然如排山倒海一般涌动的呼吸声。掌心秘密出了一层汗，沈四不动声色地在裤子上磨了磨。当耳麦里传出音乐总监喊开始的声音时，沈四深深吸了口气，拨动手中吉他绷得紧紧的弦，清空前奏准确无误地响起，流水一般的流畅。可是前奏反复弹了3遍，他却始终没有唱一句。台下有粉丝开始急了，还是没有办法唱吗？他们全心全意仰望着台上那孤坐在聚光灯中被黑色的眼罩蒙住双眼的男人。他们第一次发现，这个他们终生只能仰望的光芒万丈的巨星，在这一刻是那么孤单，那么脆弱，脆弱到想要开口发出一个音符都是那么的艰难。有人开始双手合十，默默祷告，赐予他力量吧。也有人轻轻哭出了声，没关系，唱不出也可以，我一样爱你。沈四端坐在雪亮的灯光中，继续轻捻慢扫着琴弦，不急不躁，不慌不忙。就在大家以为他会这样天荒地老地弹下去时，沈四却突然开口说起了话。对于生活在宇宙中的人类来说，生命太短，欲望太多，我们常常会忘记什么才是自己真正想要的。我也是，我曾经以为我自己想要当一个万众瞩目的明星，可是有一个人让我发现，其实我真正想做的只是唱歌给我爱的人听。所以今天我要唱歌给你们听。吉他的声音慢慢扬了上去，歌声像是温柔的风吹过湖面，湖面渐渐起了白雾，水气弥漫，妖气横生。歌声慢慢潜入水底，水里倒映着蓝色的夜空，流星在水里飞过，溅起一片涟漪，推动一波又一波汹涌的情绪。台上的人忘了自己，台下的人如痴如醉。有人跟着小声地唱，有人随着音乐晃动着身体，有人泪流满面，有人相拥热吻。谁说听歌的人最无情？这一刻，唱歌的与听歌的都动了真情。徐志一没有想到沈四请他帮的这个忙会如此怪异。沈四请他在演唱会的时候站在他的身后，并告诉徐志一，如果他不陪他，他就没法唱歌。徐志一这才恍然大悟，沈四，原来你一直唱歌给我听是把我当金嗓子喉宝用啊，要付费哦。不是付了你400万吗？你的400万还真是哪儿哪儿都能用上。确实哪儿都能用上。此刻徐志一静静地站在沈四身后，站在聚光灯外的黑暗中。想起这段对话，他还是忍不住想笑。徐志一的手轻轻向前伸着，手心贴着沈四的背心， 隔了单薄的衬衫，徐志能摸到沈思的心跳正跟着音乐的节奏有韵律地跳动着。当所有人都沉醉在沈思的歌声中，徐志怡却在触摸他的心跳，一下一下节奏分明。徐志怡突然觉得他好像有点明白什么叫做有时候一年就是一辈子。尽管他们相识的一幕幕清晰的就像是昨天才发生过，初相遇彼此惊天动地的一交，首映式上含沙射影的对讽，烧烤店里的饮酒谈天，旧情换时的惊心动魄，徐艺阳台上吸过的三支烟，广州的一日一夜，湖中小舟，那些关于星星的梦话，两个人浅得不带欲望的吻和闪电中的拥抱。什么时候徐志怡的一年过得像一辈子那么刻骨铭心了呢？而此刻沈四已经忘记了自己，他只觉得背心处那只手是那样的温柔而有力地支撑着自己，将他源源不断的生命力输送到他的身体里。徐志怡身上的沉静、勇敢、坚持和无所畏惧也随着他掌心的温度不断地传递给沈四。沈四闭着眼，黑暗中他却觉得不再孤单，好像过往生命中的阴霾与黑暗都渐渐远去，只剩下徐志怡静水流深的一双眼，那么安静地与他对视，那么热烈地感染着他。他觉得安全极了，也安心极了，歌声在他的心里泛滥，不断涌出，自然生长，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一首接着一首，歌声跨越了时间和空间，他从一个人的心里流淌到另一个人的心里，黑暗中光明里，沈思的歌声无处不在。最后一曲终了，歌声渐止，音乐也缓缓地下，台下的掌声雷鸣般的经久不息，好像从远古而来，带着原始的真诚的力量。沈思在掌声中扯下了眼罩，这双宝光璀璨的眼睛一露出来便引发了台下一阵的尖叫。沈思将食指竖在唇边嘘了一声，台下渐渐安静了下来。沈思放下吉他起身对台下的粉丝鞠了一躬，他的声音很平静很从容，在麦克风的扩散下带着微鸣的共振。这一年我经历了很多，也失去了很多，但我得到的更多，除了始终不离不弃的你们，我的经纪人，我的助理，我的造型师，还有我的鲁鲁。他说到这里，台下有些粉丝的脸稍稍的红了，周文、小谷甚至手中还握着梳子与发胶的菲菲都情绪激荡起来，爱哭的小谷与爱脸红的菲菲眼里都涌上了一层泪雾。但我最大的收获是我遇到了一个人，他一个字一个字清晰地表达着。台下又响起了一片尖叫声，沈思停下来，等那阵尖叫慢慢静下来，才又继续不急不缓地说，这个人他救过很多人的命，也救过我的命，别人都说救命之恩无以为报，只能以身相许，所以我想对他说，请收下我。说到这里，沈思突然手向后一探，在台下粉丝们疯狂的几乎要把房顶掀翻的尖叫声中猛然向前一拽，猝不及防的徐志怡就这样被拽到了聚光灯的中间。他有点懵还有些慌，耳朵里全是一阵又一阵的尖叫和哭泣，雪亮的灯光刺得他几乎睁不开眼，他需要把眼睛挪到黑暗处稍稍适应，却不想一眼就对上了台下无数羡慕嫉妒的视线，或许还有恨。徐志怡心中一惊，猛然收回了视线看向身边的男人。沈思的嘴角含着一抹浅笑，眼睛明亮地望向了徐志怡。徐志怡不知道该如何反应，只能继续摸着一张脸。徐志怡，请收下我。 你什么意思？ 徐志怡只觉得一向聪明的大脑有些转不动了。 就是这个意思。 沈思轻声说，然后一低头，将一个吻印在了徐志怡的唇上。猝不及防的这个软如湿润的吻一下子就射住了徐志怡的心神，他仰起头，目光迷离地看向沈四，而沈四也低头看向他。聚光灯包围着的他们将黑暗阻隔，将台上的一众人引去了另一个世界。徐志怡一心一意地看着沈四，可是灯光太亮，徐志怡看不清沈四的脸。 迷迷糊糊的，好像正置身于一段虚幻的梦境。沈思没有回答徐志怡，只是一低头又吻住了他。这一次这个吻不再是蜻蜓点水，而是深深的深深的一个真正的吻，带着几分虔诚与欲望的真正的吻。感觉到了吗？50年后的我，这是一个真正的吻，替你吻的，也替我自己。沈思默默在心里呐喊。在这个不断加深的吻里，徐志怡感觉到一阵窒息般的晕眩，眼前有极其强烈的流星拖着燃烧的火焰快速划过黑暗。他觉得自己一定是被人灌醉了才产生了幻觉。过了很久，久到台下的人嗓子都喊哑了，沈思才结束这个吻。看着眼睛湿亮嘴唇红润的徐志怡，轻轻地笑了笑。就是这个意思。徐志怡凝神看向沈思，良久才舔了舔嘴唇，抑语道，意思太复杂，我消化不了。沈思唇边笑意一闪，将嘴凑到他的耳边。徐志怡听到沈思在他耳边极其认真地说，徐志怡，请收下我这只又瞎又蠢的兔子。突然间徐志怡的眼睛就红了，兔子一样。他想起他曾经说过，对于爱情他从来都是守株待兔，而沈四则回答他，只有又瞎又蠢的兔子才愿意撞上他这棵树。原来一辈子就是有个人真的会记住你说过的每一句话。演唱会空前的成功，因为沈四全场没有任何伴奏，真唱的功夫已经压过所有的歌手，更因为这突如其来的示爱，把那些关于他与女科学家乙女的猜想全部摆上了台面上。记者们忙着发稿，粉丝们忙着分享，周文忙着招呼媒体，电视台忙着收尾，广告商忙着统计收视率，所有人都在忙，唯独沈四牵着徐志怡的手在深秋冷清的无人的操场上闲逛。沈四，你怎么敢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吻我？直到踏进自己熟悉的校园，徐志怡才从梦游一般的状态中清醒过来。有人让我一定要替他吻你。 谁这么变态？ 50年后的我。 你有病。 若不是病得不轻，怎么会爱上你？沈思说。他们之间原本隔着泾渭分明的两个世界，若不是一场浑浑噩噩的重病，他们怎么可能有交集？沈思的目光炙热如正午的太阳，亮得令徐志怡不敢直视。两个人梦游一般的在校园的林荫小径上缓缓而行，地上已经落了厚厚一层银杏叶，像是古旧的金币在隐隐泛着金光。他们相遇在去年初冬，没想到等到深秋的时候，感情竟已丰收。一向冷静自持的徐志怡膝盖一直发软，走在平地上也有些高高低低起伏不平，像是踩着云踏着浪，虚一阵儿实一阵儿。突然徐志怡脸上扑的一凉，等到抬起头，又一滴水珠直直从灯光昏黄的黄昏中砸到他的脸上。下雨了，从零零星星转为淅淅沥沥，不过眨眼间这场雨又急又猛，令人避无可避。沈思牵着徐志怡的手一路狂奔，一抬头正好看见路边灌木丛旁露出的朱红色电话亭的一角。沈思忙拖着徐志怡奔了过去，风声雨声瞬间被电话亭玻璃门隔绝在外，只剩下急促的呼吸。亭子里一安静，沈思便发现徐志怡的呼吸声不对劲儿，一低头发现他正捂着胸口喘得如拉风箱一般，但脸色却并没有因为运动而泛起红晕，而是苍白如纸。徐志怡，你怎么了？ 没事，跑得太急，有些喘。 徐志怡一边调整呼吸，一边自嘲： 最近在实验室里待太久，心脏都快跳不动了。我以前随便就能熬2-3个通宵。 徐志怡，你以为你是猫头鹰吗？专门熬夜。沈思有点恼怒。5天前的晚上，徐志怡因为在实验室突发心脏病而晕倒。若不是冯令达当时还没有走，及时把徐志怡拖进消毒室做了心肺复苏，徐志怡可能已经看不见第二天的太阳了。自从得知这个消息起，沈思便无时无刻不处在一种焦虑的情绪中。自从中毒后，徐志怡的身体就像是漏水的船，随时有可能因为透支过度而沉没，尤其是他的心脏和肺受损严重，根本承担不了在负压环境中长时间工作。 那个徐志怡早逝的预言终日在沈思脑海里萦绕不去。此刻见徐志怡面色苍白，呼吸杂乱，沈思更觉得惶惶不安。徐志怡见沈思蹙眉不语，忍不住长长叹了口气，有些心虚地说： 不是我想熬夜，实在是时间完全不够，就算我已经拼了命也找不到真正的解决方案。 你不是说已经有新的进展了吗？ 我们发现甲型流感病毒一壳的 M2 蛋白是流感病毒感染宿主细胞的一个基本组件，它能打开一条通道，让病毒的 RNA 进入宿主细胞，只要能对付它，流感病毒就算会72遍也没有用了。可是 M2 蛋白藏得很深，抗体就算伸长手臂也够不到。于是我们尝试把 M2 蛋白连接到一种来自乙肝病毒的蛋白时，这种乙肝病毒聚集在一起形成颗粒，能够使 M2 病毒暴露出来。我们有一组人已经想到比乙肝病毒更好的办法，使 M2 蛋白更加突出，更加便于抗体攻击。可是新问题来了，要阻断 M2 离子通道需要强有力的抗体，我们现在还没有找到能直接对付 M2 的抗体，这条路暂时走不通。 没有其他的方法吗？ 沈四实在没太听懂徐志怡的话。 有，我没有尝试刺激免疫系统中的 T 淋巴细胞，让它迅速杀死受感染的细胞，使之来不及生成新的病毒，以此来限制病情恶化。但是 T 细胞只能清除逃避抗体而继续扩散和演变的变种病毒，我们仍然需要可以击败主要病毒的抗体。沈四皱着眉头听得一知半解。 所以 问题又回到了原点，我们最需要的是强有力的抗体，可是现在几乎所有被感染的人都拖不过2周就死了，没有办法产生有效的抗体。 只要找到这个抗体，集合我们上面的2种方法，就可以杀死所有甲型流感病毒，再也不怕病毒变异了。 徐志怡情绪有些低落。所以归根结底是缺少抗体是吗？ 沈思问了问。徐志怡点点头沉默了，沈思也没有说话。外面大雨不断噼噼啪啪地敲打着玻璃，使得电话亭里这一刻的沉默显得分外的压抑。亭子以外的地方，每分每秒都有人在被病毒感染，被感染的人里也许很快就会有他们的朋友、亲人、伙伴，甚至他们自己。 沈思，你跟我说这个干嘛？你又不能解决任何问题。 徐志怡察觉到沈思情绪低落，便忍不住抬手摸了摸沈思的脸，笑一笑，在英俊的人板着脸也不好看。 怎么笑得出来？只要一想到你随时有可能心脏病突发倒在实验室里，我就浑身发凉。我觉得自己真没用，为了自己苟活就不管你的死活。 你还真把自己当英雄了。 我只是觉得每天躲在口罩后面惶惶不安，像是阴沟里的老鼠一样，而你却在为我，为无数人赌上自己的性命。 沈思喃喃地说，即便生活在阴沟里也可以仰望星空啊。徐志怡突然凑上前，伸出食指沿着沈思唇边的轮廓轻轻地描摹，说不定就能像我一样一伸手就摘下了最亮的那颗星。沈思一低头含住了徐志怡的手指，轻轻吮了一下，指尖传来了温柔的感觉，那软软的触感令徐志怡膝盖发虚，连脊椎骨都一节节的酥麻。他把手指从沈思的嘴里抽了出来，然后放进自己的嘴里用力咬了一口，痛得眉头一颤，嘶声痛呼。沈思没憋住笑出了声，没想到一向冷静淡定的徐教授会有这样幼稚的行为。 居然不是梦，我一直以为生活中但凡有一件事太过美好，那一定不是真的。 你怎么会这样想？ 因为我这一生要做的就是把流感病毒关进笼子里，这件事太过美好，如果它实现了，我想我已经不配再拥有别的了。 说到这里徐志怡突然笑了。你说要是未来人们真的发明一种时间机器，可以让我们与过去的自己对话，那该多有意思啊。 说完徐志怡眼睛亮晶晶的，取下电话机上的话筒，随手在按键上噼噼啪啪一阵乱按，然后把话筒放到自己的耳边。 喂，请问你是徐志怡吗？我是一年后的你。 他的声音很轻，好像电话那头真的有人在。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幻想小说寻找时间的灰度，

弘扬优秀传统美德，增强民族文化自信。 你说，生活像一杯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 FM98.2， 把青春还给你。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你怎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 苏联时代，莫斯科大学心理学教授斯皮尔金组建秘密实验室，培养能将心理潜力发挥到极致的超级士兵，命名为白狐。冷战结束后，白狐实验室被关闭，成员各寻出路，斯皮尔金教授的儿子谢尔盖却不知去向。20年过去，他的女儿阿杰丽娜和王鹏强深入西伯利亚荒原，终于找到了谢尔盖。然而从这一刻开始，谢尔盖的命运再也不能由他自己做主。谢尔盖究竟为什么失踪？王鹏翔能否从谢尔盖这里完善他的终极武术？敬请收听科幻小说《人形武器：白狐》，作者郑钧。 第七集，到达目的地。王鹏翔转身想走开，眼角的余光已经看到对方如离弦之箭般的冲了上来。王鹏翔赶紧闪身的躲开，动作一出，他才意识到自己脚下踩的是冰走廊。靠着卓越的平衡能力，王鹏翔调整好身体，再一次的躲开了对方的攻击。三四招后，王鹏翔就被逼得从一个冰窗洞里跳到中庭。那里场地宽敞一些，来人像只松鼠，居然爬到冰柱上，居高临下的向他袭击。王鹏翔狼狈的躲闪着，只觉得那个人像是有三头六臂，能从四面八方再向自己进攻。两人一追一逃，来到了一间冰舞厅室里。这里再没有那么多杂七杂八的东西可以躲闪隐蔽。王鹏翔看到了对方有个破绽，挥拳打了过去，接着脚下一滑，重重地摔倒在地。 武术大师，你怎么躺在地上了？ 王鹏翔的耳边传来了阿杰丽娜的声音。王鹏翔爬起来左右观察，一个人影都没有。 你们看到有个矮个子走出去了吗？ 矮个子？没有啊，我们进来时这里只有你。 王鹏翔轮了轮胳膊，动动腿，把刚才的经历和两个姑娘一讲，戴利亚连连摇头，就是阿杰丽娜脸上都浮现出不相信的神情。 怎么能有这主人冒出来？他伤害你了吗？ 没有，他好像就是要试试我的武功。 结果呢？ 王鹏翔又把刚才两人的打斗过程讲了一遍。 你们雅库特人里面有没有什么武术大师？ 没有，我们民族擅长摔跤。你说的这些功夫听起来倒好像一个杂技演员。 这 这个神秘人就是科查夫的忠实打手弗拉基米尔·索伊菲尔。听古拉耶夫说，他在香港遇到一个神秘的东方男孩子，居然可以和白狐对抗，科查夫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通过自己的情报网，科查夫知道阿杰丽娜要带王鹏翔来到雅库茨克，便让索伊菲尔赶到了那里，亲自试探。返回后，索伊菲尔交给老板一段录像，原来在挑动王鹏翔出手前，索伊菲尔就在冰城市里布置了摄像机，全部打斗场地都是预先安排的。索伊菲尔引逗他在监视视频前展露身手， 此人有点功底，远超过一般的军警特工，但和我们白狐还是没法比。 不，这不是他的真实表现，咱们都经历过快速习服的训练，他没有，功夫上打了很多折扣。 当人体突然从热环境进入冷环境时，更多的血液要从身体中心部位流向周边，以抵御寒冷。如果相反，从冷环境突然进入热环境，血液就更多的从周边流向中心，这一来一往会导致身体僵化，动作变化，注意力下降，活动效率会比平时下降百分之几十之多。当然，人体拥有强大的适应能力，所以在新环境里待久了，活动能力又会逐渐恢复到正常的水准。这个过程叫做习服，但通常需要几天的时间才能完成。而这个不到20岁的东方男孩，显然没接受过这种严酷的训练，所以啊，科查夫没敢低估他。神秘人的出现让两个年轻人再一次的陷入了担心之中。 阿吉丽娜，看来我和你是被绑在一起了。 喂，你们去报警吧。 不行，这个人也没带来实质性的侵害，只是想试试我的武功，手下留情了，如果以命相搏，我早就完蛋了。 听上去那个人倒真的像白狐。 第二天上午，两个人决定按计划出发，管他来人是谁，一切等找到阿杰丽娜的父亲再说。雅库茨克只有30万人，很快车子就出了城，在茫茫的原野上开出了几十公里，放眼四外，王鹏翔才意识到什么才叫没有人的地方。视野里不光没有一个人，甚至没有一辆车、一栋房。如果不是眼前有条公路延伸到天边，王鹏翔简直怀疑自己到了外星球啊！ 我父亲有什么样的武功，真是那么吸引你吗？ 你瞧，这么厉害的一个人，一招打翻世界拳王，他还要寻找你的父亲，想知道他现在修炼到了什么程度。你想想，你父亲的本领该有多厉害。我的专业是运动科学，人类的运动能力能达到什么境界，我对此特别入迷。 是啊，这种能力很吸引男孩子的，我找他只是因为他是我父亲。 白茫茫的大地真干净。两人驱车从萨哈共和国的东北角直插西南方，长达1000数百公里的路程上，很多时间连辆过路车都见不到。两个人聊着天，排遣着旅程的寂寞。 达利亚当年真是跳水队员，现在快像个皮球了。 他当然是运动员了，不过当年在热带住，容易控制饮食，在这里这么冷，控制饮食很难，他自己也不想控制。 热带，北非还是西亚？你们体操队还要去那里训练？ 在雅库茨克人眼里，莫斯科就是热带。 两个人又谈起了谢尔盖的种种神奇之处。 小时候我经常听母亲讲父亲那些特殊的生活习惯，其中之一就是吃不放佐料的饭菜。我忽然就很想试试，连续一周只吃水煮菜和肉，结果有一天妈妈一回家，我立刻闻到一股大蒜气味，蒜是妈妈刚从市场上买回来的，还放在塑料袋里。原来人的鼻子能够这么敏感，我们的感官平时被各种频繁的刺激搞得麻痹了。 每隔两个小时，两人就交换一下位置。有些路段被冰雪覆盖，车子开得越来越慢。这些公路都是70年代修的，经历了许多次寒来暑往，路面有不少破损却无人维修。 夏天这里会好多了吧？ 夏天这里有的地方能到-30°C，蚊子大的能吃人。 -30°C，一年居然会有70-80°C的温差。 王鹏翔望着窗外冰封的大地，想象不出这里和北京一样热时会是什么情形呢。刚开出雅库茨克城，两个人不停地望望天空，望望后面，想象着可能的追踪者。不过很快呀，他们就把心放了下来。这辆车是整个原野里唯一的活动物体，除非追踪者能调动卫星，否则没人注意到他们。太阳在这个季节只能坚持到下午3点钟。王鹏翔忘了担心，也不再想此行的目的，而是隔着窗户贪婪地看着美景。到了第一天晚上，他们已经驶过大半路程，两个人开着暖气睡在车子里。作为资源大国，俄罗斯缺什么也不缺油料。他们整夜烧着暖气，缩在驾驶室里，一时睡不着，两个人便继续聊着天儿。话题最多的是围绕着两个人的父亲。 哎，你对你父亲这么有信心，当年我要是像你就好了。 你的意思是？ 爸爸活着的时候我经常能看到他，但我以为他就是个普通办事员，根本不知道他有多伟大。为什么我一定要帮你找到父亲？这也是一个原因，我想让你少一些遗憾，他们有可能同样伟大，他值得你寻找。 不知什么时候，王鹏翔睡着了。夜里他醒了过来，看到阿吉丽娜斜依在座位靠背上熟睡，一头金发半盖着脸庞，在北极光的映照下显得格外妩媚。王鹏翔的心脏不禁砰砰地快搏了几下，这是怎么回事呢？自从情窦初开，王鹏翔经常会设想自己将来啊找个什么样的女朋友，那里面根本不会有一个金发碧眼的选项，所以两个人相处日久，他也没往那方面想。可是今天呢，王鹏翔赶快地闭上了眼睛，他怕阿吉丽娜突然醒来发现自己正盯着人家看。第二天清晨，王鹏翔一觉醒来，他打开车门走下去活动身体。原野里除了风声非常的寂静，突然地面掠起了一道白色的闪电，把王鹏翔吓了一跳啊。严寒的西伯利亚原野上不容易看到活物，这只白色的精灵成为视野里唯一活动的物体。阿吉丽娜也走了出来，看到了那道远去的白影。 那是什么？不是我看眼花了吧？ 不是，那就是咱们要找的东西。 阿吉丽娜一语双关，原来那就是白狐，这片荒原的主人。看着白狐消失的地方，王鹏翔忽然想起了一句中国成语，神龙不见首尾，或许白狐的行为 也有类似的意境呢？一天就走过一多半的路程，让两个年轻人大意了。再往前开去，他们发现与其说是行驶在公路上，不如说是行驶在公路的痕迹上。这里的基础设施本来就不好，俄军大收缩时，不少小城市整个放弃掉，当地人纷纷地移居到发达地区，于是更没有人管理这些公路。每年一次几十度的温差折磨，让路面热胀冷缩，破损严重，前面的路好像被轰炸过，到处都是坑。他们小心翼翼地绕过一个个坑，爬坡下坎儿，身子不停被颠起来又落下。开了一天，他们才消灭掉200公里，身子被颠得酸疼不已。如果不是对面偶尔还有辆车在迎头驶来，两人会认为自己开错了路。每遇会车，阿吉丽娜都会跳下来询问对方，回来后则耸耸肩表示没错，继续地往前开。第三天，他们又把路程缩短了100多公里。躺在北极光下，两个年轻人都不愿意说话，他们疲惫到了极点。透过车窗望着周围的原野，王鹏翔心里生出了寒意呀、啊，这才是真正的大自然。第四天，两个人终于进入了奥廖克明斯克，距离目标最近的小城，全城只有18000人，冬天更没有客人前来，这里只有一家旅馆还在营业，给他们留下歇脚之处。第二天醒来，阿吉丽娜找到老板娘去问路，虽然有阿罗纳斯导航装置，但上面不会出现军事目标。店主人告诉他，到那里完全没有路，他们只有走着去。马上就要揭晓答案了，兴奋劲儿让他们暂时忘记了浑身的酸痛。两人把车子寄存在店里，带好装备，肩并肩地走进了寒风之中。当天下午，他们来到奥廖克马陆军基地，这里曾经是俄罗斯北极部队的后勤基地，现在也是人去楼空。此时他们的武器只有电击器，熊在这个季节都冬眠了，但是狼群呢、啊、还偶尔出没。阿吉丽娜把两个电击器都充好电，一人带上一个。破旧的大院里还停着几辆装甲运兵车。 你好像开过许多车，这种车你能开吗？ 我只开过中国的装甲运兵车，不过我想结构大同小异。 你才多大，开过这么多种车，不会是吹牛吧？ 我是在虚拟现实模拟器中练习驾驶这些车子，那东西逼真到就像在真正的驾驶室里。 我见识过模拟器，不过是坐在电视屏幕前摆弄固定的模拟设备而已。 王鹏翔也不好多解释，不穿上那套压力传感服，谁也不知道虚拟现实能逼真到什么程度。这个基地一面靠着森林，那是奥廖科马自然保护区，另一面就是勒纳河边上，那是一条世界级的巨川。奥勒科马河是它的一条支流，两河相会后，勒纳河的水面宽达2000米，这个军营就建立在两河交界口上。此时河面冰封，冰层之后上面可以开坦克。军营建筑低矮，屋顶上的雪就有1米厚，因为无人维护，有些建筑的棚顶已经被压塌了。看到这个情形， 阿杰丽娜涌上了一阵心酸呢。父亲就生活在这种地方吗？最差的修道院也比这里强百倍呀，是什么力量让他远离人间呢？王鹏翔看到了这个情形，反倒心生怀疑，这与他想象中强大的苏联红军军营相去甚远呢。如果希尔盖真的在这里隐居，与其说是位世外高人，不如说是个精神病人。 你那位佩舍夫大叔，他说的会不会有错？或者你父亲曾经在这里，但早就走了？ 没错，他说他现在还能和我父亲联系。 那么就是说，你父亲虽然隐居，仍然掌握着现代化的联系方式，能跟远在香港的佩舍夫联系，这样就缩小了寻找范围。军营里一定有什么地方还保留着基本的居住功能，我们找找看。 而且要度过这样的寒冷，还必须有一台发电机。 但是两个人走过一排排宿舍，一间间食堂、仓库、旧军械库，到处都像坟墓一样。佩舍夫如果曾经住的是这里，他也走了十几年，年复一年，大雪早就卷走了他们生存过的痕迹。忽然王鹏翔看到了一件怪东西，那是一架飞机的垂直尾翼，不过比一般飞机大得多。它从一片平房后升起，这里没有机场，怎么会有这样大的一架飞机呢？两个人绕过平房，立刻被眼前看到的东西震惊了。这是一架巨型飞机，长度接近一个足球场，但这东西又不完全是像飞机的，它的机翼宽而短，每侧却装着四台发动机，合计八台。它的背上有四只圆筒，排成纵行，斜指前方，像是军舰上的导弹发射器。前部后背上还有一个雷达整流罩。王鹏翔站到机头下面时啊，必须仰望才能看到驾驶室。 天啊，这么大，这是什么你知道吗？好像一架运输机。 不知道，我对军事技术没兴趣，苏联时代我们可能有很多这种秘密武器吧。 王鹏翔很少关注军事技术，不过作为一个理科优秀毕业生，他能看懂一些浅显的地方。靠那两个短而宽的机翼，这东西肯定飞不高，甚至不一定能飞起来。再看看它的机头，朝着50米外的河面，下面还有一道滑轨直接插到水中，这似乎是一架水上飞机，可以在河面上行驶，不过它却没有起落桥。不管这个家伙是否曾经能飞起来，现在肯定是报废了。机身下面每侧都有几个金属支架，这架看上去笨头笨脑的东西就睡在上面，不知道有多少个年头了。因为蒙皮由铝合金制造，没有被冰雪覆盖的地方还呈白色，而下面的金属架则锈迹斑斑了。两个人围着金属巨兽绕了半个圈，阿杰丽娜突然站住了。机体处处有冰壳，但一侧舱门暴露在冰壳之外，显然有人经常进出这里。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您收听接下来的魔力 Music 节目。 消费